华仔咧， 同埋 Kelly 就准备唱佢哋嘅得奖歌，我哋咧推直推直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不曾忘了自己，没那么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 歌手一起出来了， 好啊， 有请这么多位。 而今晚得奖的嘉宾呢， 所有同我 玩游戏入面赢了的每一位歌手呢，都有10,000元的现金奖礼品的。 没错啦，今晚大家玩得开不开心？如果再做贵贵贵算了，好不好啊？ 好 好啦，今天我们节目有请这么多位歌手，好， 上前一步， 上前一步，我们跟所有的现场观众是谢幕的，多谢呢，通常就是大家停牌在这里。好，多谢， 拜拜， 一起，好，谢幕兼且拜拜兼且一起玩了，喂，来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